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帅有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老公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。董酒好喝，醒酒快。董酒窖藏系列 来了，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燕王朱棣亲自领着5000禁军，身为中军，来到江东桥前面，炮响三声，裂开旗门，30000名骑兵压住阵脚，5000弓手护住中军。再看燕王，头顶凤翅金盔，体挂金锁连环甲，外罩杏黄色滚龙袍，手中端着大枪，上垂手有雌雄眼长帽，下垂手有田寨标，马前有徐伦徐芳，马后有武进忠武进孝，广大将不下数百余名啊。燕王在马上长身躯，定睛往对面观瞧，就见对面出来一哨明朝的军兵，也不下10000余人。再看旗脚之下闪出一员大将，这个人也是金盔金甲皂罗袍，手中端着虎头皂金枪，长得跟孙猴他二叔似的，一看就是韩金虎。燕王恨不能伸手把他抓过来啃他几口都不解恨。韩金虎啊，稳稳当当的在马上一坐，这小子还挺得意，不知道他心里头有什么底儿啊。燕王千岁看罢多时，用枪一指，在对面，你可是韩金虎？ 不错，正是你家驸马爷朱棣呀。朱棣，你真是吃了熊心，咽了豹子胆了，给了你点便宜你还就往上上啊、哦、打到南京来了。我不是给你泄气儿，不出百日我叫你全军覆没。长帽一听可气坏了，催马抡女王说直奔韩金虎。韩金虎一看不好，吩咐两旁放箭，这5000弓手一齐放箭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长帽一看攻不上去，用禹王槊拨打凋零，一拨马回归本队，把长帽气得直哼哼。韩金虎，好小子，搁着你的放着我的，等我逮着你再说。他生气呀、啊？没有不生气的、啊。满营众将都瞪着眼睛看着，不知道韩金虎这次发兵是决战呢，还是另有打算。咱们单说韩金虎，一看把长帽击退了，他把马往前提了提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离着燕王啊相隔着20丈左右，谁看谁都比较清楚。朱棣，你知道这次本驸马出兵为的是什么吗？那你为的是什么？难道是为决战不成？非也，非也呀！ 本驸马可不是跟你玩命。我告诉你，你爹朱元璋打算见见你，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跟你爹见个面。我弟弟他在哪里？就在城头。你要有胆子跟我一起往里走，没胆子就算我白说。现在我等你的回答。 这个 燕王就一愣，真想见见他爹呀，一肚子话憋的想对爹爹吭诉，今天既然有了这机会是非见不可呀。这阵燕王脑袋一热，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，当时就答应了。韩金虎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我愿跟我父一见。好，这还够个孝子，那么就请吧。 请吧。啪啪啪啪啪 啪啪，马蹄声一响，长帽晃雨，王朔把燕王的马头给拦住了。 王家千岁，你先等等，这好比龙潭虎穴啊。韩金虎这小子一贯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他娘的不拉人屎，你要中了他的烟炮鬼吹灯怎么办？现在大功告成就在眼前，咱可不要忙中有错呀。 这个 燕王一听长帽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这只长帽一拨马，面对韩金虎。 嘿，我姓韩的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是假的？你小子可别来鬼花活。 长帽啊，你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本驸马说话一向是算数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奉了皇帝陛下所差到这传旨的，你不要疑神疑鬼。哎，小子，你有本领的话也欢迎你去跟皇上见见面。 那你等着片刻。 长帽转回马来，跟田在彪、姚广孝、胡大海等等众人，大家一商议怎么办，最好不叫燕王去冒这个险，干脆不去就得了。可朱棣不同意啊，非要去不可。他说的不是没道理，我们这次兵发南京为的是什么？首先我要跟我爹解释清楚，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啊，战争一打起来想见面也困难了。大伙一听燕王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是玩去要担风险呢。最后大帅田在彪做出决定，可以去，但是我得跟韩金虎交代清楚。田在彪一催马见着韩金虎，我说韩金虎啊，既然你说的是真，我家千岁愿意见见皇上，可咱们有言在先，你要玩烟炮鬼吹灯想要糊弄我们，你是自讨苦吃。这样吧，你先退兵，约好了时间地点，我家千岁按时必到。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么办啊，万岁龙体欠安，不能多耽误，就给你们一个时辰的准备时间，准备完了赶奔聚宝门相见。 韩金虎说完把虎头造金枪一晃，收兵。他带着军队撤下去了。燕王他们怎么准备？头一个就是注意安全，带着小矬子徐芳、小矬子徐伦，这两个人就好像是马童，一个在马前一个在马后，保护燕王的安全。长茂、玉镐、田在彪率领马队3000保护燕王， 胡德海率领着一万精兵为后援，一旦前方发生意外，马上接济。军师姚广孝领着余者的部队架大炮做好准备，一旦说翻了脸就架炮攻城。燕王千岁为了防备万一，身披三层重甲，里头锁着连环，外面呢大叶黄金甲，在最外边还披上铁眼心。有这三重甲，一般的流石就射不透。燕王全身披挂，武器在手啊，这玩意儿见他爹去不能领着那么多军队啊，贴身的军兵就是几千名。等他们准备好了，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长茂为先导过江东桥，赶奔聚宝门。怎么叫聚宝门呢？左边有聚宝山，右边有天宝山，这座城门就建在山坡之上。光这城门楼子高了下去有25米，上边有宏伟宽敞的箭楼，聚宝门外是宽有15丈的护城河，那真是雁过拔毛啊。这阵吊桥早都扯起了，隔着河你到不了城跟前。燕王的人马到了护城河边，一字排开。这阵朱棣的心呐，既紧张又难过，乱七八糟，不知道什么滋味。军兵雁翅排开，燕王立马横枪，举目观瞧。这阵韩金虎的人马撤回城里了。这是按规定办事，就见城门紧闭，吊桥高起，往聚宝门的敌楼上头一看，密匝匝全是人群了。燕王看得很清楚，左边是文官，右边是武将，余者都是护卫军兵，正中央高吊着九曲歪把黄罗伞，被风一吹散碎的飘扬，往伞下一看，站定一人，这人露着半截身子，头上戴着多宝闹龙冠，身披赭黄袍，一看呢，正是爹爹朱元璋。这明太祖可站不住，下边坐着把高凳，两旁边还有人搀扶着，被风一吹几乎就能摔倒。朱棣啊，没见着他爹以前他是恨，见着他爹了他心里他一难过，鼻子刺一扇乎，眼泪掉下来了。要不怎么说父子连心母子天性啊，这是一点都不假呀。燕王在马上坐立不稳，甩凳立鞍，跳下征驹，噔噔噔噔噔往前紧走了几步，来到护城河的河边，分他为辽战群，跪倒在地，高声说话呀：“父皇在上，不孝儿朱棣有礼了。哭开了。咱们单说朱元璋，这阵的眼神呢都散了，看远点就发花，看不真切。朱元璋强打精神，用龙袍揉揉眼睛，手把舵口，探身往外观瞧。他一看这军兵是铺天盖地，在护城河边跪倒一人，看不清五官。朱元璋问身边的韩金虎：“驸马，他说什么？”“哎，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这就是你儿子燕王朱棣给你磕头呢。”“ 哦， 他就是朱棣， 我的儿。” 这儿说出半截，那半截又咽回去了。朱元璋是又疼又恨， 疼什么呢？儿子嘛，他能不疼？恨！燕王不应该带着这么多军队来打南京。儿子打爹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。所以朱元璋刚要叫儿把那半截给咽回去了。朱元璋高声问道：“下面是朱棣吗？”朱棣呀，勉强能听见，这才仰面抬起头来：“不错，正是孩儿。”朱棣，你领着这么多的军队兵发南京，难道一说要夺为父的江山不成？朱棣闻听，往上叩头：“爹爹，您误会了，吓死孩儿也不敢夺您的江山社稷，而此次发兵为的是给死去的功臣报仇，我要清君侧。”哦，清君侧，但不知你要清谁？我要清除你身边的韩金虎、国舅马兰，还有那朝阳正宫马皇后。到了现在，燕王不必隐晦，怎么想的就是怎么说。朱元璋眼眉一挑，半天没言语，等到缓缓气儿，接着茬说：“朱棣，我且问你，为什么你要清君侧？这些人身犯何罪？法犯哪条？你要如实的讲来。”这朱元璋还拉着长绳打官腔呢，长帽在旁边一听，忍无可忍。本来没问他，长帽半截腰插一杠子，催马他过来，他可没行礼，把大廊子一晃：“呀，呆！”好嘛，这一嗓子，山谷都应回音呐，把护城河的水震得哗哗直响，把朱元璋吓得一抖了，当时就精神了啊！什么人？他往下一看，看清楚了，长茂，出生入死多少年呢？能不认识吗？朱元璋一见长帽啊，心里也不是滋味儿。下面可是孝义永南王常爱卿，不错，正是帽儿他爷。我皇上，你究竟糊涂没糊涂？我们说话你听得明白不？我替燕王千岁给你回答，你别装蒜了。你说这几个人犯了什么罪了？为什么害死徐达？为什么骂走刘先生？为什么炮炸庆功楼？为什么斩杀开国的元臣宿将？还不是韩金虎和马娘娘的主意吗？你耳软心活，听了他们的话，做出这种缺德的事情，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？燕王千岁这次发兵是仁义之师，老百姓拥护，我们欢迎。我不管别的，干脆打个天窗说亮的，我要给我哥哥常胜、我兄弟常林报仇雪恨。我要皇上，你要念过去的交情，念过去君臣之义，你把城门打开，帽儿他爷保证你的安全。自诩你不仁，不许我们不义，你那个账我们就不算了。但是你必须把韩马两党如数交给我们，要做到这一点，咱们南京还算没事儿。如果皇上不听我的良言相劝，战端一开，玉石不分了，到那时候后悔你可就晚了。对，打进南京，杀！连于镐、武进、钟武进、孝、徐伦、徐芳、满营众将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拉出架子要架炮攻城。 朱元璋吓得一缩脖子。长茂，且喜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。朕自有主张。我先跟朱棣我们爷俩说几句话，然后咱们君臣再交涉，你看如何？他还想说话，让田代表拽了他一把。那意思你先忍忍，人家爷俩说话有你什么呢？长茂一听也对，气得把脑瓜一拨了，瞪了燕王一眼。我说王家千岁，要讲究亲，可是你们爷俩亲，现在是紧要关头，你可不行卖人情啊。你要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情，冒着爷我可翻脸不认人。长茂说完了一拨马退归本队，摘耳朵听着。实质上长茂这种多虑是合理的，他怕朱棣到这关头上他爹一掉眼泪他再让步，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实质上朱棣啊也有这种打算，不过事儿逼到这个关头了，使他不能往后畏缩，只能前进了。朱棣把心一横，爹爹，方才常将军所言就是孩儿我要说的话。爹呀，您现在蒙在鼓里头，就听信韩马两党的话，做了很多错事，我希望爹爹能幡然悔悟。常将军说了，我们不计前仇，您毕竟是皇上，我们毕竟是臣，您认了错咱就算完事，您还是好君，我们还是好臣，但是韩马两党的事情必须得这么办，把这些人交给孩儿，给那些功臣报仇雪恨，这一点是绝不能含糊。爹爹，您要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就算清了君侧了，那时候我们家还是好家，国还是好国，君还是好君，臣还是好臣。爹爹，现在就等您一句话了。朱元璋啊没表态，这回趁这时间挺长，他把眼皮往下一垂，不知道想什么。好半天之后，朱元璋才说，朱棣，你说的话带孤，回宫之后好好想想，然后再给你答复。我且问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我儿？爹爹，当然我是您儿子。好，您要是我儿，为父有个要求，你能不能把大兵往后退一退，30里50里都可以，给爹留个情面，这些事情咱们好商议。燕王一听啊，这不用跟军事大帅商议，这也不算个什么，马上就答应了，儿遵旨照办，我大兵兵退50。长茂一听啊，气得在马上直蹦，心说你看这怎么样，你还是卖了人情了吧，退50里地就给他们喘气的机会，你知道他们耍什么鬼点子，这都糟糕不，想拦着完了。燕王这句话脱口而出，不能说话不算数啊。朱元璋深感满意，在城楼上点点头，这还像是朱门之后。朱棣，希望你说话算数，即刻退兵，关于你提出的要求，朕3日后给你答复，儿遵旨。燕王从地下站起来，飞身上马，把银枪一招，吩咐一声，来啊，传孤的口旨，大兵兵退50里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